晚上时间10:09嚟到6月22日星期一晚嘅敏感时刻嘅直播室有敏大人啦 ，Hello 敏大人，有茉莉， 系， 同埋有 Kitty 喺度嘅， 系，咁啊连续咧几个礼拜咧，咁我星期日都想讲一啲关于笑嘢啦，有笑话啦，有笑像啦。 喜劇啊， 喜劇啊，咁啊，相反啦 ，Kitty 就星期四咧就係講翻一啲咧 好沉重嘅、 沉重嘅 殺人啊、 殺人破火嘢啊， 破你個科咁得佢。 係啊，所以我哋咧就要個陰陽咁樣， 好 balance 翻 嘅。而今日咧，我哋都揀翻講一啲開心嘅嘢，咁我就揀呢個查理卓別林嘅。咁但係我又想問下你哋啦，喺你哋嘅世界當中睇咁多電影啊，由細到大啊，去過咁多樂園咧，你哋覺得一個開心嘅 image 或者一個我哋叫 comic 嘅 image 會係點嘅咧？肥啊瘦啊，著咩色衫啊，男啊女啊？ 我覺得首先佢個樣子可以唔係好靚，但係佢個樣子要好大眾樣，所謂叫做，因為成個 請解釋點係大眾樣啊？ 係好多人話，即係佢好似你街坊或者似你鄰居側邊嗰啲樣嗰啲咧，因為容易入屋同埋容易啲接受嘛。你靚女嘅話，你硬係一定有啲男仔就會覺得佢都未去到最靚，係啦、 啊， 又或者佢係女神咁，咁女仔咧就更加會比自己同自己比啦，有幾靚啊咁。咁所以成日都話街坊即係。好自己鄰家 feel 嗰啲咧，咁就會覺得、好似你身邊硬係有一個啊，會容易啲接受啊咁樣啦、啊。有觀眾緣啦、啊，同埋我覺得男仔嘅話咧，我覺得灰鞋嘅話咧係好好笑噶，係啦，即係佢樣子生得灰鞋嘅話咧，即係我覺得加好多分。 點樣為之生得灰鞋咧？ 係啦，灰安。 即系啲特征好突出嘅， 系啦，每一样嘢都好突出嘅咁样，或者佢嘅语气啊，所以我就觉得佢哋会好容易，即系就令大家会觉得笑嘅，系啦，就等于上次我都有讲，譬如好似刘以达咁啊，佢可能冇讲嘢，我见到佢样子已经想笑嘅， 系， 咁如果卡通人物嘅话，我觉得 系，老实讲，佢开头大明一派嘅时候，我冇谂过笑噶，我觉得好 认真嘢， 好有型、啊。哇！佢有一個長頭髮咁樣，一佢又彈吉他咁，我冇諗住佢係會笑嘅喎， 以為佢係酷嘢嚟噶嘛，好酷咁。 唔知可能我認識佢嗰時，佢已經喺電影嗰度負責咗好多，係有好多呢啲嘅。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咁如果卡通嘅話，我覺得係嗰啲好灰鞋嗰啲會好會容易啲令我覺得搞笑，即係譬如好似嗰叫咩啊？暴露圖咁一定會成日俾高飛狗蝦嘅咁，咁我就覺得哎呀佢好慘啊，但又好好笑喎、啊、咁樣。 咁如果相比啊暴露圖同埋阿米奇，老鼠啊，我講緊嚇，你覺得邊個係comic啲啊？ 如果你問我啊，我一定揀暴露圖，因為我係中意暴露圖。 咦，我又相反喎、啊，雖然我唔中意米奇老鼠嘅、但我覺得因為即係一個灰鞋好似莫莉咁講灰鞋，或者問大人問嗰個係叫做即係喜劇成分嘅 喜感啊， 係啦，我覺得反而係要唔似現實嘅咯。即係因為譬如暴露圖，我當佢係隻狗咁樣啦，咁佢都真係狗形狗相咁樣噶嘛，佢同隻狗都真係有九成似噶嘛，只不過佢可能 佢真係一隻狗嚟。 係啦係啦，即係我會覺得啊，咁其實。又冇乜好大嘅落差，但系你话米奇老鼠，咁虽然佢系老鼠啦，但系佢我又觉得佢 人话， 佢似人多啲嘅其实，所以佢又即系脱离咗个现实比较多啊，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得意啲咯，即系或者佢有喜感啲咯，同埋如果普遍嚟讲咧，我觉得无论系人或者系卡通都好咧。肥啲咧，係似係會得意啲嘅。 即係我哋嗰個係咪叫大笑佛啊，或者咩多係咪叫多仔佛嘅？點解佛會有仔？即係佢好似好點講？佢應該 有肉地。 有肉地嘅人咧，好似感覺上係近喜感多啲， 係咯係咯。 瘦嘅人就好似冇咁， 即係唔知點解。 哎，係喎，你啱喎。譬如好似小丸子咁，又係唔知晚黑有少少肥嘟嘟嘅感覺啦。 圓碌碌咁咯，即係就算 小新都係噶。 卡通咧好多圓啲或者肥啲，譬如你中意嗰只盧蘇咧，即係嗰只熊啦，都係肥噶嘛。即係雖然佢個性格係衰嘅，佢係陰險嘅，但係你見到佢個樣咧，你都覺得啊都會中意佢嘅喎。 係 啊。 咁你哋對呢一個我諗你睇過差。你嘅戏啩， 我睇过， 我真系唔敢讲啊！而家啲细路，啱啱我喺出边即系录音室咁样，嗰个小妹妹，我谂真系我哋嘅，唔知系咪 intern，跟住我听到嗰个哥哥啦吓，我哋啲叔叔哥哥啦喺度播，即系听到阿子晴播紧草蜢。 哇草蜢个女仔讲啊，草呢、這个呢只系咪草？呢只歌系咪草蜢噶？我真系冇听过草蜢啲歌，所以我而家 佢识得讲系草蜢已经好叻噶啦。 我觉得即系之前我入去呢一个录音室嘅时候，佢哋已经有啲 conversation going on 噶、啊嗯，我只系中场插入噶咋。咁嗰、那个女仔就。好似聽到即係點講，佢哋真係 born yesterday 啊嘛，咁、所以就問啦，咁你有冇睇過查理嘅戲咧？ 你知唔知其實我以前都唔知邊個嚟噶，我係因為嗰陣時我禮拜六， 你以前係講咩年代先？ 我諗十幾年前到啦，我係入咗嚟做嘢嘅時候，跟住之後有一次因為禮拜六嘅節目，咁佢哋就要我介紹啲戲，咁跟住我仲要咧就走去電影中心咧，跟住因為嗰度啲戲文藝啲嘛，因為佢哋要介紹一啲或者特別啲嘅戲啦。跟住之後我就睇咗，我先係人生第一次知道邊個係查理卓別林，跟住同埋睇佢咯。 點解你會介紹你嗱？你又唔知道知，即係我而家做嗰啲市場調查，你係透過咩途徑知道我哋嘅咧？你係因為朋友介紹啊？ 喺網上 你 揾到 funny people 咁樣funny person 咁樣佢就彈出嚟啊！你點會知道查理？你話又唔知嘛？ 唔知㗎，係啊！我係去到見到佢有戲。即系有啊，咁啱喎，嗰个时间两点半，咁入去睇啦，咁样跟住先知咯。 啊，戏院有戏播紧佢？ 系啊，因为喺电影中心啊，我话 哦，有啲咁高档嘅地方， 系啊，要特别要去嗰啲电影中心嗰啲，跟住就睇一套戏介绍咁样，跟住我就走咗去，咁啱有一套咁样嘅。 点解你会知道嗰套系喜剧啊？ 我唔知噶， 你谂住入去睇套系灾难片啊？ 跟住求其睇套戏， 系啊，跟住我入到去，佢唔讲嘢嘅。 我呢个几好笑喎、 啊，跟住中间，所以我系有瞓到觉。 我即系成套戏都系冇对白噶， 系啊， 其实佢系一个默剧，即系点讲？佢大部分嘅戏都系冇声。 你记唔记得几长啊？咁 唔记得啦，因为 冇 feature 噶， 都瞓咗，都好多。 咁即系你冇睇晒成套。 但我都唔系好 get 到先。你话你要介绍啲特别嘅电影，但唔一定系好笑嘅， 唔一定嘅，系啦。 咁你就见到个 poster。就因為見到係黑白，所以覺得好特別。 直情冇睇 poster 添啊！我去到買飛嗰度話，而家最近嘅幾點鐘有得睇喎。 即係你知唔知覺得電影中心播嘅戲咧就係特別嘅戲 啦？ 係 啦， 咁就可以試下介紹啦。 係啦，跟住兩點半啦，跟住我見到咦都多人睇喎，因為都好多位俾人買咗啊，咁都多噶。因為其實好似係特登嘅嗰啲特別場，唔知點樣嚟㗎。因為唔係特別場，即係佢唔係因為有，跟住你諗下十幾年前冇可能有佢嘅戲㗎啦，已經。 啲經典 rerun 嘅係啊， 但係呢個真係想知道啦，繼續知道下莫莉咧入去第一次睇查理嘅感覺，我覺得好 interesting。 唔係先，你幾耐之後瞓咗啊？請問睇下我哋問唔問到落去嘛？ 唔係一陣仲要問問你第一次睇差，你記唔記得個經驗啊？ 我淨係記得我醒咗之後，佢就起咗身，有音樂嘅，跟住我記得係有嗰啲。嗰啲叫咩？懶係 jazz， 係嗰啲嘅配樂嘅，但係就冇任何佢嘅聲，即係冇佢講嘢嘅。 咁因為默片嚟噶嘛，真係 我就係話，哦入到去冇聲嘅，跟住我就瞓咗。 係咪好特別啊？真係覺得 係啊！我同埋又唔知呢個人啦。跟住第二就係第三就我見到點解黑白片嚟嘅？我以為新嘅戲嚟㗎。 你係咪以為嗰個播影室壞咗啊？你燈膽壞咗，燒咗喂！ 咁我又唔覺得 係。至於咁樣 係啦，因為點解咧？我見到好多人都係好冷靜嘅、 但你又懷疑過啦，不過你因為見到人嘅冷靜，所以你覺得好得一陣間就問埋阿 Kitty 啦。 到法国去看烟花，难道更摧残？我说过会让你拣，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碰上你极低气压，无畏并散某天崩塌，迷雾中你困惑偶遇这塔，再痛也有我支撑，来做你灯塔，替你去照亮世间。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有时孤单，世上那种爱可以无伤疤，确保了方向都有时偏差，厌倦了奔波间漂泊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度变化，迷路不必惊怕，归家好吗？ 听过罗力威的旅行娃娃，咁啊头先咧听歌之前，莫莉就分享了佢第一次睇呢个《查理卓别林》的戏啦，咁就是误打误撞睇嘅。 系啊，咁 Kitty 咧， 我真系冇试过完整地睇过佢一套戏，因为我谂我之前可能系上 YouTube 啊嗰啲地方咧有揿过佢啲片嚟睇下嘅。即系佢好出名啊嘛，即系间唔时唔知点解都会有人讲下提下，咁你就会想知啊，到底佢以前系即系做啲咩嘅咧？咁我都系好似系揾到好多片咧，都系冇对白嘅，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好似有啲闷啊咁样。佢都系即系做好多即系肢体嘅动作，好似会引你笑啊咁样。咁我会即系佢有一个好 signature 嘅形象，就系即系戴住顶嗰啲圆顶嘅一个硬嗰啲礼帽啊，跟住揸住啲士的啊，即系会突然之间自己跣亲咁样，咁你就会笑噶啦。 咁就即系呢个形象你系记得噶嘛？ 我记得呢个形象 咯。其实有个名堂嘅。就是流民啦，即系英文佢叫做 tramp。 吓，点解嘅？佢直情明明 好 绅 士 噶。 其实佢一个佢个啊呢、這个就系佢成功嘅之道啦。 咁但你見到佢喺入面咧，佢從來都唔係有錢佬噶嘛。 嗯，係 嚇，佢係一個點講咧？呢、這個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是、佢要佢要做一個 contrast。 嗯， 即係話咧例如有啲咩咧？佢原來咧呢、這個形象咧咁成功咧，就係、是、嚟自一個即係當然佢自己有料啦。但係成件事本來唔係好 plan 嘅，就係話佢去到電影公司，電影公司話啊，我而家要設計個咩俾你咁，唔係咁嘅，而係咧佢當時去到間電影公司，個電影公司就啱啱拍緊套戲，咁佢都紅紅地嘅。一陣我哋會再講佢個即係佢個 biography 啦，佢嘅生平啦。咁但係嗰陣佢就要拍戲，咁佢就嗰場戲咧就係、是、一間酒店嘅。就讲酒店之，佢要入去做一啲好笑嘢，咁佢都要着翻咁上下配嗰间酒店啦。咁佢就走到去嗰个电影公司嘅衣帽间嗰度拣啦。咁佢嗰阵时咧，佢就话佢要拣一样，即、就、系、是、一个形象，而嗰个形象要系充满 contrast， 即系对比嘅。 嗯。 咁所以咧，你又会睇到佢咧，就系、是、会有一套好窄嘅上身嘅西装褛。 嗯嗯， 但系就会好松嘅一条裤，咁、呢个一个 contrast 啦。咁 我以为系当时嗰啲潮流嚟， 即系 fashion 嘢 系嘛？其实佢咧就跟住仲有咩咧？就仲有就系佢基本上佢嗱，你睇到啊，其中一次啦。咁有时佢会污糟啲嘅，佢好污糟嘅衫啦。但系咧，佢就会戴煲呔啦。 嗯， 咁同埋会戴下阿 Kitty 头先所讲个礼帽啦。 嗯， 咁呢个形象咧就系嚟自于佢细个时候喺英国咧，其实佢都好穷嘅，好穷困嘅。咁、佢就睇到咧街边咧嗰度啲乞食嘅朋友啦，即系乞衣啦吓。咁嗰啲乞衣咧，就虽然佢哋自己嚟自好低下阶层，但系因为佢哋咧都要做一啲嘢咧，去攞翻个尊严，攞翻尊严啊，攞翻尊严。咁所以就算佢哋系冇钱嘅，佢哋都会揾翻个煲呔大厦。都会揾翻一顶帽大厦，去代表，甚至插朵花喺个即系揾即系摘朵野花插喺个袋度、去俾啲尊严自己啊，甚至浪漫化自己咁、好啦，咁而嗰对鞋咁即系上面咁紧身咧，咁佢就拣一对好大 size 嘅鞋啦，而呢个就啲小丑成日会用嘅一种方法嚟、搞到自己行路好得意啊，好蹒跚啊，咁啲会扑亲啊咁样，咁但系咧原来。在英國即係一啲比較窮困嘅地方啦，即係呢啲咁嘅點講啊，叫 tram 啦，即係算流民啦嚇，即係但唔係飛仔嗰只，係即係窮困嗰只，因為佢哋咧成日即係佢又病啊，又或者飲酒啊咁樣，即係腳痛嘅時候咧，佢哋咧就只鞋咧會掙到即係只腳腫，咁佢哋又會掙到爆咗，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會點講咧，就圍住個鞋邊咧整開只鞋。就等只大腳板咧，就可以舒緩啲，當即係皮鞋當涼鞋著。係咁，同埋咧，佢哋因為只腳痛咧，佢一路有個名嘅叫 sore feet walk 嘅、即係腳痛時候咧，嗰啲流民嗰啲 tram 就係咁樣行路噶啦，即係好似企鵝咁樣行路咯。咁而嗰支士的咧，咁啊當然都係一個道具嚟啦，咁啊道具嗰陣士的就等於好似我哋講黃飛鴻嗰把遮咁樣嚇，咁啊佢可以做好多 tricks 咯，咁所以呢個咧佢係霎時間咧，即係因為佢趕住要拍嗰場酒店戲，佢就諗到呢一個形象啦。咁但係呢個形象一出咗之後咧，咁啊成間電影公司啊個老闆啊或者係攝影師啊其他演員都即係讚口不絕喎、咁跟住佢就開始得對呢個形象好有信心，咁所以打後落嚟咧，佢個電影咧都係即係用呢個 tramp 呢個流民嘅形象咧嚟去做嗰個主角咯。 整天到晚布满工作，来当作麻醉药，忘记着，忘记着。找几个挚友到 K 场，来发泄和偶像，来叫嚷，来叫嚷。习惯上所谓忘旧，喝几杯闷酒。大节日侵袭时候，害怕。谁邂逅？看套戏，受激气，仍难笑着归嬉戏。在谈论多少偏道与理，我还没有找。 似死，知己劝我再去找个伴，时时寻快乐，情侣学难以学，想整法国菜去打发时间，又忘记落糖要落盐要落，习惯用餐后或轮后找吸烟藉口，在这段失落时候热吻亦难接受，看图悲惨的戏凝望眼泪要分泌。 听日有一楼野佬的查理先生，今晚我哋敏感时刻咧就会讲下查理卓别灵嘅时间，将近嚟到晚上嘅十点半钟啦。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出售新一期居屋，四个屋苑连同上一期冇完成销售合约嘅十八个单位，一共提供7065个单位，暂时以市价63折发售，单位售价介乎123万至到513万。小组主席黄远辉话：，因应经济前景不明朗，会检视四至到六月非业主住户入息中位数，如果数字下跌可能再调整定价，如果数字上升就不会加价。有小组委员相信忧虑经济下行，预计新一期居屋申请宗数未必会再破纪录。房委会又将600表的比例从过往的5:5调整至4:6。黄远辉说，年底可能推出大約4700個綠置居單位，而白居二單位大約有4500個，相信調整600表比例之後，對兩方面的申請人都做到公平分配。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宏毅在明報撰文說，港區國安法草案說明提到行政長官應當指定法官辦案的建議頗具爭議，建議日後特首指定法官辦理國安案件前，可考慮設立徵詢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意見的程序，法例亦都要列出挑選法官時候考慮的因素和標準。保安局前局長葉劉淑儀相信，特首作出決定之前會徵詢律政司和首席法官意見。民主黨陶謹申批評由特首指定法官審案是將內地專制獨裁引入香港，公民黨郭榮鏗就說，司法機構可獨立處理案件，包括由司法機關負責決定哪位法官審理，擔心由特首指定審案的法官會影響司法獨立。消息指本港再多16宗由外地輸入的新型肺炎初步確診個案，全部都是來自巴基斯坦。衛生防護中心較早時候公布，今日新增30宗外地輸入的確診個案，並沒有本地個案。新增個案都在潛伏期內身處外地，絕大部分人到過巴基斯坦，只有一個男患者到過菲律賓，他報稱居於灣仔軒尼斯道移民國。另外，中心說一個58歲男人前日在菲律賓確診，昨日由當地坐國泰航空 CX906 的經濟艙抵港，之後由機場直接送往瑪麗醫院治理。全球增至近900萬人確診新型肺炎，近47萬人死亡。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說，疫情大流行仍在加速，估計疫情造成的影響將會持續幾十年。譚德塞在一個健康論壇視像會議上又說，世界面臨的最大威脅不是病毒本身，而是缺乏全球團結和領導，疫情的政治化亦都加劇了這個問題。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5,911點，升4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104點，升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6.83，瑞士法郎0.947，加元1.3555，人民幣7.071， 英镑兑美元 1.245， 欧元兑美元 1.126， 澳元兑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4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61.61 美元，卖出 1763.1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星期三至到星期五有几阵嘅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正 式，有人听的，有人听的，只要你肯讲。 若你难过会头晕，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引份，分享也是一种。 2018年的时候，小巧曾经有一个 WhatsApp 邓小巧的活动，比想倾诉的乐迷同他互动，从中他不单止收集到不同的故事，更加认定有人聆听总比无的好，促使他写成这首的作品。作曲徐继忠，填词邓小巧，编曲监制谢国维、徐继忠。 便有我同行，一起留神，不管远近，双双醒酒慰问。 上榜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4位，邓小巧《与人同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洁彤、摩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敏感时刻啦，直播室有敏大人 Kitty 同埋莫莉喺度。 咁所谓经典咧，真系经典嘅，就好似阿莫莉同 Kitty 嘅经历啦。即系讲起查理·卓别林，就系、是、你唔知道呢个人系边个，但系结果你都要知道呢个人系边个嘅。系你系无端端走去谂住睇出戏，咁你又会撞入去嘅。 系啊， 咁就系咁啊 ，Kitty 就话：我都系听得太多啦，都要夹入去啊。就算你系。跟他的時代 synchronize 到，結果你有沒有看完整一樣東西，你都是要接觸過他的一些作品的。其實呢，不說真的不知道，如果我不做這個 research 呢，咁我喺屋企做緊就查理嘅 research 嘅時候，我個女問你做緊乜嘢啊？我話我做緊Charlie Chaplin 嘅 research 啊。跟住因為我個女好鍾意動漫㗎嘛，跟住佢就同我講，你知唔知道呢，其實呢查理就係米奇老鼠嘅原型。 哇 吓，唔系啊话咁样啦，即系我唔信，佢系嘅，其实有两个嘅，咁就 根據阿女女，因為佢而家上緊一個 online course， 係點講咧？一間叫我唔知佢中文咩叫 Cal Arts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Arts 咧，就係有好多學生就會係幫迪士尼畫公仔嘅。咁跟住佢話呢個係老師講嘅一個歷史嚟嘅，呢個係一個美國動漫歷史嚟嘅。佢就話有兩個動漫嘅角色，一個就係米奇老鼠啦，另外嗰個咧就叫 Felix the Cat。佢仲問阿媽你有冇聽過？ 咦？呢個我知係邊只貓喎，黑色嗰只。 你知唔知啊？莫莉， 我聽過呢個名，但我唔記得只貓點嘅樣。但係見翻只貓，我應該知嘅。 黑色嘅， 點解咧？因為實在 我以為紫色嗰只。 查理嗰陣呢一個咧，流紋嘅image 咧，實在太勁啊！嚇，勁到係 啊！我知邊只呢只， 都好出名 嘅 喎， 都呢只出名㗎。係 啦，咁然講我就唔可以淨係聽阿女女講啦，咁我再搜查下啦。咁的確咧係有一啲文獻咧，就係講原來阿查理同阿和路迪士尼係朋友嚟添。咁曾經咧我真係估唔到喎，即係兩個好似兩個世界嘅，雖然都係美國嘅一啲 culture 啦咁就係和路迪士尼嘅第一套叫 feature 長片啊，我哋講咧就係白雪公主啊嘛。咁其實咧佢。有呢個 concept 嘅時候咧，阿迪士尼咧就唔係好 sure 嘅，即係唔係好肯定自己會唔會 work 噶，成唔成功噶。而當時查理咧係俾咗好大鼓勵佢。咁有啲文獻咧亦都講啦，即係其實和路迪士尼就話其實查理嘅形象同佢本人咧。甚至佢嗰、那個流紋嗰個角色咧，就係、是、米奇老鼠嘅其中一個靈感嚟嘅，就係、是、一個小人物。 系 感覺小人物去努力去做好佢自己嘅事情咁樣，咁或者我講一個故仔啊，因為可能你哋啲後生仔未必有嗰、那個耐性啊，即係你哋俾 Facebook 中壞咗噶嘛，一唔好睇就碌碌噶啦嘛，咁樣咁叫你睇一啲冇對白嘅黑白嘅。仲要係，其實我覺得差啲算快嘅啦，可能嗰陣即係佢最用咗快鏡，但係始終對於你嚟講個劇情嘅推動係慢嘅嘛。咁有一套戲就係、是叫《摩登時代》嘅，咁點解我講差你嘅？劇情俾你嘅戲嘅劇情俾你聽啦，因為其實佢除咗嗰個 image 好出眾啦，佢有好多故仔咧，你 dip 落咧，你就知道其實到而家今時今日咧，你都覺得啊，佢個都係相當有深度嘅。我覺得嗱，跟住嗱，即係唔係話以前佢好似好滑稽啊，啲嘢就好荒誕啊，好簡單咁。咁摩登時代咧入邊就講咧，其實呢個 tramp 咧呢、這個流民咧有一日咧，佢就喺呢個火車。站附近咧，佢執到一支紅色嘅旗，咁其實咧就喺一個火車有伏旗人噶嘛，嗰陣嚇，即係唔係電腦系統噶嘛，咁個伏旗人就跌咗，咁佢就追住架火車啦，拎住個旗，喂，你跌咗支旗啊，咁樣啦，咁啊追住火車，佢想俾翻火車啦，但係因為佢揸住支旗周圍走啦，咁啊啱啱撞到咧。就有人咧就話喺度示威喎，咁嗰啲示威者就跟住佢，跟住以為佢係領頭嗰個，咁於是佢咧就喺呢一個示威當中咧就俾警察捉咗啦，咁就入咗獄啦。係咪其實有啲嗱又好笑得嚟係有啲荒誕，但係好似有啲社會價值嘅嘢。 我覺得都幾老夫子喎，其實 係啊， 呢啲橋段有啲似個漫畫， 一石二鳥嗰啲咧， 耐人尋味嗰啲。咁跟住佢就入咗獄啦，入咗獄嗰段咧，即我突然間諗起好似，咦，有啲好似小丑，即係好似 Joker 嗰啲戲咁。咁佢入咗獄，咁跟住咧佢就想逃獄喎，但喺逃獄嘅過程當中咧，佢唔覺意啦，佢梗係會有啲跌跌碰碰啦。佢咧就食到一啲咧佢叫 nose powder， 但係佢個意思咧就係、是、你想象係可卡因嘅嘢。咁於是咧佢就 high 咗啦。咁佢明明咧就走咗出去，即係其實已經佢走咗出去㗎啦。因為佢 high 咗咧，所以佢走翻入去啦。佢執翻入去嘅過程嘅時候咧，咁有其他咧想越獄嘅人咧，佢就攔住嗰啲越獄人就唔俾佢哋出去。咁就捉翻嗰啲佢嗰啲點講啊囚犯啊囚友啦，捉翻入去。咁於是咧。佢嗰啲獄卒咧就覺得佢好好喎， 咁跟住咧，佢就話：既然你咁好啦，我放你一條生路啦，我俾你走啦，或者已經有個動亂啦。呢、這個監獄你咁樣走咗唔覺嘅、嗯，尤其是嗰個年代咧冇數噶嘛， 佢都大罪立功啦咁樣。 係啦，咁但係咧呢、這個 Tramp 咧呢、這個流民就話：其實我唔想走啦。因為我覺得出面嘅世界太瘋狂啊、嗯，我覺得喺監獄仲安全啲啊，咁樣咯。即原來即你睇佢咁滑稽嘅表面咧，入邊已經係有一啲即都算係啲啲地嘅意思喺佢嘅電影入邊啦。 佢哋要比呢个世界更疯狂。Nowhere Boys 小丑。 咁我覺得一啲咧好有幽默感嘅人咧，佢細個時候咧有機會咧過得唔係咁開心嘅。 嗯， 咁佢啲幽默咧就係佢苦中作樂咧去訓練出嚟嘅，因為其實识讲笑啊，或者识得幽默咧，都有啲技巧噶嘛。咁、可能佢啊，即系呢个亦都系弗洛伊德讲啦，或者系人有一种感情嘅defense mechanism 啊，即系自我保卫机制。咁佢遇到咧伤害自己感情嘅时候咧，佢就会用一啲笑嘅方法啊、形式啊，去令到自己开心啲啊咁样啦。咁其实不如我问啊你哋，你觉得查理系边个国家人？ 查理嗰啲戏就应该去咗美国噶啦， 真系考起我。 佢 都冇讲嘢系咪？默片我点知咧？ 佢咪英国， 仲要我瞓咗好大段， 系咪英国人嚟噶？ 我觉得唔系 绅士咁样， 我觉得未必系。即系虽然唔同时代，但系英国已经有个 Mr. Bean， 即系虽然佢同查理唔同时代， 系咯，好远喎，争 系啦， 争好远。 所以我觉得佢，我觉得应该似美国系嘛， 佢啲片就美国咯，我唔知佢系后屘去美国定系就一生就生喺美国。 好啊，咁啊，另外又想问你啦，你哋都有睇咗黑白片噶嘛？你觉得佢只眼系咩颜色嘅咧？佢双眼系咩颜色？ 黑白片 啊，系啊，我已经讲咗啦，系啊。 咁如果黑白嘅咪黑色咯， 系黑色你 系咯， 你唔系即系原身系咩色？ 系 咯， 你咁问得一定唔系黑色咁普通噶啦。我估蓝眼睛， 但系你谂下，问大人最近兴搞笑， 系嘛？冇错啦，就系、是、黑色啦。 嗱，因为佢嗰个生平咧，同埋因为嗰阵嘅摄影技术啊等等咧，所以当。Kitty 真的估得啱，因为佢只心理，佢知道呢个系考紧只心理。当好多人知道查理嘅真人双眼咧系蓝眼睛嘅时候， 真系蓝眼睛嚟， 大家系会觉得吓，就系呢个咧，真系蓝眼噶。 因为我系望惯咗嘛， 黑白咧你会觉得可能佢系黑啊，或者系啡啊，即系咖啡啊咁样噶嘛。但原来佢系 blue eyes 嘅，咁同埋咧佢咧就系头先讲过佢讲个 tram。嗰、那個 image 咧，就係佢細個時候喺英國嘅貧民區嘛，咁所以其實咧，雖然佢喺美國咧真係做咗成40年嘢啊，咁但係佢都冇申請過美國嘅公民權嘅，佢都係揸住，佢係揸住，佢唔係揸住 BNO， 但係真正嘅英國護照嘅，係啊，咁佢 同埋佢撇須唔知係咪真係咁多年都仲係。挂住啲撇须， 其实佢撇须 黐噶嘛， 系啊黐嘅，黐嘅系， 系咯， 系啊，佢好靓仔，即系好靓仔嘅。其实佢唔扮查理嗰阵咧，系一个靓仔嚟噶咁样。咁佢就以即系佢嗰个流民嘅角色见称啦。咁而佢嗰个事业咧，都真系红咗好多年啊。因为佢细细个4岁，佢已经开始喺街头卖唱啦。咁咧即系佢就去到88岁至先走啦。咁即系。去即佢做演藝咧，就做咗成80多年啦嚇。咁、而當中咧，真係咧就有即係好少藝人可以紅咁耐，因為其實佢10几岁開始已經係紅噶啦。咁佢爸爸媽媽咧本身都俾咗好強大嘅基因佢，因為爸爸媽媽咧都係一啲點講演藝界嘅，咁咧佢英國咧，你哋如果去旅遊咧，你都會去 West End 嗰度咧去睇下啲舞台劇啊咁樣。佢爸爸媽媽就喺嗰度咧就做演員嘅，咁佢個媽媽咧就點講咧有咗佢阿哥，咁咧但係咧就唔知佢爸爸係邊個，即係佢有個哥嘅叫 Sydney 嘅，咁但係好快咧就佢爸爸咧。即系阿查理阿爸爸就肯娶呢一个已经怀孕嘅女，即系怀孕兼生咗第一胎嘅女子啦，咁样。咁不过佢爸爸咧都唔系一个好长情嘅人，咁、所以好快又掉低咧，即系佢阿妈同埋佢个 half brother 啦，吓同埋佢啦，咁即系佢，咁所以成日咧即系都系。颠沛流离嘅生活咯，即系今日租呢一间房，即系今日呢一度 Airbnb， 但系已经唔够钱俾噶。第二日咧就要再租间平啲嘅 Airbnb， 咁所以就成日咧 就要 周圍走啦，同埋喺街頭賣唱啦、賣藝啊咁樣啦。咁佢細個嘅時候咧， 真係好坎坷。 係啊，佢都住嗰啲貧民屋嘅，佢都叫 workhouse 或者叫 poor house 啊，真係俾嗰啲好窮嘅人咧，就俾一餐佢食，然後就安排佢啲工作俾佢啊咁樣。咁佢都曾經即係窮到要入住過兩次啊咁樣。咁但係去到14岁嗰年咧，就真系好惨啦！佢阿妈咧就真系精神崩溃啦，咁就入咗精神病院。咁、而呢样嘢咧，对查理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阴影嚟嘅。因为佢成日惊咧，佢有佢阿爸阿妈强大嘅基因又包埋呢样嘢，咁点算咧？咁样咁但系佢的确咧就系承继咗咧佢哋嘅演艺天赋啦。咁佢阿哥咧都有嘅，做演员嘅，而且。當時咧都算喺 West End 係紅嘅小生嚟嘅，咁於是咧就帶起個細佬啦，咁就做童星啦，所以細細個已經踏上舞台啦。咁而且咧都幾受歡迎喎，佢細佬都做得唔錯喎，即係無論係導演啊同埋觀眾咧都覺得呢個童星幾好喎。咁曾經參與嘅一套話劇咧就係、福爾摩斯啦，咁佢就唔係做福爾摩斯或者華生，佢就做其他嘅角色，咁而嗰個角色係好受歡迎嘅，咁但係即係演員係比較被動噶嘛，咁有時你遇到一個好角色，咁有時候遇唔到，有時嗰期又冇人揾你咁樣，都有浮浮沉沉嘅時候，不過唔緊要，佢都算係。叫星二代啊，演啊咁咧，佢阿爸咧就知道佢有啲佢阿爸阿媽都係知道佢有啲演藝嘅才能啦。因為佢阿媽係 encourage 佢，即係鼓勵佢去唱歌嘅，而佢阿爸咧就安排佢咧就去跳舞咁樣。咁但係咧，佢就覺得我真係不至於此嘅，我咧應該想可以做呢個喜劇之王，佢又想即係做 drama 嘅。咁佢阿哥咧就安排，即係佢。哥是凭他当时的地位在一些劇团那里就安排给小孩做。 那也挺好的，照顾着小孩。 其实他真的演艺世家 来的。 还有他哥呢，因为他红到有些劇团就说、我们要去美国巡回啦樣。于是他就说不行，你一定要带我小孩、哦。跟着就带了呢、即係佢十九岁的时候就带了我查理就过了去美国。跟着呢就因為佢哋嗰種你知佢哋其實係有舞蹈訓練噶嘛，同埋有唱歌訓練噶嘛，咁即係佢拍子啊，或者佢嘅形體啊，係好 準確， 好有鍛鍊啦，同埋佢度啲橋係唔係淨係即係如果我哋講話棟篤笑嗰啲咁啊，淨係基本上係講嘢嘅啫，説話嘅啫，咁佢係有埋形體噶嘛，而嗰陣咧喺美國嚟講比較少呢類型嘅，咁所以咧就好受歡迎啊，咁佢兩兄弟都俾電影公司都發掘咗啦，咁但係開頭電影公司都會覺得喂，一查理個人比較矮細，又矮細啦，同埋佢即係又唔即係佢又唔係小咩叫做小鮮肉，佢就真係好小肌肉， 小肌 肉咁就咁得唔得㗎？咁樣咁點知咧？佢一拍咗一兩套戲咧，即係嗰啲嗰時佢係做演員㗎，冇做導演㗎。咁咧但係咧都好受歡迎喎、可能其中就包括即係馬伯利入去睇嗰啲啦，咁而佢去到中期咧就 develop 咗呢一個流民嘅角色咯，而就令佢就一步比一步咧就賺錢賺得多，咁佢去到26岁咧已經係富可敵國嘅有錢過美國總統啦。 哇！ 天灼湿棉被，谷了千啖气，不如跳起再望落去出气。当阿爸男友怎算得唯美，对峙要再次说起。打开声就听候，扭咗不用转悠，一心征服我宇宙。哦哦哦哦，委曲得难接受，当趣之根扮狗，伸出我乖乖的手，俾你搂，搂搂搂到爆，俾搂搂见搂搂到爆，否识那只魔咒，搂搂搂到爆。 或打穿先可分一旧。溜溜溜到爆，不开你好光天发炮，宵夜要吃餐饱。哦，鸡髀起细牛，听朝一早要车他翻工，免争拗。写完了想放声大叫，高人四出听师兄正似笑， 傻仔 不愿给酬金分歌手罢了，何用每夜给困扰，写写 comment 太热，讲经讲完了事，分手不是两个字，哦哦哦哦，政治当官老板 fans 不敢去写告别词，嬲嬲嬲到爆，你嬲嬲见嬲嬲到爆，想摆脱这魔咒，而得得好，嬲嬲嬲到爆，听朝一早要超级得体。 梁超峰嘅日明，时间嚟到晚上十一点钟。 路透社引述印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两国军事指挥官今日在边境实际控制线的中方一侧开会，会议持续了几个钟。印度方面敦促中国撤兵，将士兵人数减至四月时候的水平。在北京，外交部就说中印双方正是透过军事与外交渠道对话解决有关问题。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5,821点，跌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95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89，瑞士法郎0.948，加元1.356，人民币7.069，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88美元，卖出1,755.0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星期三至星期五有几阵的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80年代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佢啊！ 我是余建明， 我是郑丹瑞， 我是梁启章。 大家好，我是 Natalie 黄海君， 我是夏妙贤啦，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 我何锦华。 恭祝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2至6，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洁彤、Morley、 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hu,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8分啊，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咁、我都想提一提啦，一啲关于查理嘅作品啊。我唔知阿莫莉嗰日系点讲咧？你系 睇咗边套？ 打唔撞入去睇咗边套啦？你唔好讲啲剧情嚟听下，记唔记得？ 我真系唔记得啦，我就记得咧，佢好似要打工定啲点样嘅，跟住就有架自己架车，跟住佢架车好似喺马路死火嘅。跟住當然佢又揸住自己支士的喺度跳嚟跳去啦，跟住都尾聲嚟噶啦咁樣咯， 醒翻嗰陣， 即係佢即係個尾， 證明佢一個睡眠嘅周期啦， 就大概係兩粒鐘左右啦。 因為真係學問大人話齋啦，跟住我入到去唔知道咁慢噶嘛，係咯，同埋我又唔知係黑白片， 但係你完全唔記得個名啊， 唔記得。 但係頭先你話都多人睇。 是不是有没有摩登什么呢 摩登时代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 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个就是摩登时代他被人家拎着个红旗不会 了。他瞓了嘛。 我不知道有没有刚才的画面如果有的话就可能是。如果听众们是他的迷的话就是他的 fans, 是以我刚才所说的即是所有的记忆里面做回那个电影是不是哪套呢叫什么名 字呢另外有一套呢就是有没有小路的有一套叫 The Kid 的。 应该冇 嘅。咁有一套咧就系叫《A Woman of Paris》，但系呢一套咧就佢应该冇出镜，咁所以就唔系咁受欢迎嘅，啲人中意睇佢嘅。呢个有少少似阿周星驰啲戏，人哋真系想睇阿周星驰出现咁样。如果冇佢，系冇咁过瘾嘅。咁有一个就叫《淘金热》或者《寻金热》啦，即系《Gold Rush》嗰啲人去掘金啦。咁有一套咧就叫 The Circus 啦，就係講馬戲班，因為佢曾經都喺馬戲班嗰度表演過嘅。咁而有一套愛情片我覺得都值得睇嘅。你起碼淨係上 YouTube 睇嘅 ending 啊，就叫《城市之光》City Lights。咁就講佢好窮啦，跟住佢有遇到個買花女啦，就係盲嘅。咁佢咧就為咗籌錢俾個買花女去醫翻隻。雙目失明啊，就醫翻佢嘅靈魂之窗啦、啊。咁佢就做咗好多嘢啦，就但係當個賣花女佢即係真係攞到佢嘅錢醫好嘅時候咧，佢就好似唔知俾人拉咗咁樣噶。咁所以佢出翻嚟做乞衣咧，咁賣花女就已經叫做生活好轉咗啦，有間花店啦。咁啊就見到有個乞衣行過咁樣，嗰個就係差你，但係差你就唔夠膽啫，再同佢相認啊！嗰段真係好感動。 咁唔係呢套應該 嚇，因為呢套應該唔會瞓嘅， 唔係呢套。 咁你我懷疑呢個就係摩登時代啦，Modern Times 啦。咁佢仲有一套就叫都係重點嘅，就係叫大。獨裁者咁佢入邊咧就有個角色咧係扮希特拉嘅，咁有啲人都講過，查理嗰個流民嗰撇須啊，嗰撇佢哋叫咩牙刷須啊，即係好似個牙刷嗰個闊度噶嘛嚇，同阿希特拉有啲似咁樣啦。咁嗱，但係嗱講到佢咁多作品啦，咁佢但係佢。都有唔開心嘅一面嘅，即係佢有點講咧？佢都有挫折嘅。不過佢啲挫折咧，我覺得主要係兩樣嘢，就唔係票房，但係就係女人同埋政治啦咁樣。咁嗱，女人嚟講咧，我覺得咧，因為佢咧個個女朋友咧都即係大部分啊，我諗十居其九咧都係得十零歲嘅啫。咁呢個都受到好多人嘅非議嘅。 係 咁啊。但我睇翻佢嘅一生咧，就可能有個原因嘅，因為阿查理佢個初戀啊，喺英國嘅時候啦，咁佢就同一個女，佢好中意個女仔，咁大家都係十零歲嘅，但係嗰個女仔咧，只係同佢出咗街六七次到，咁就父母反對， 就唔俾佢哋再見面啦。咁、 嗯、 但係跟住佢哋就冇再見面啦。咁、嗯、跟住查理又去咗美國啊咁樣啦。咁但係一直對呢個女仔咧，呢、這個十零歲嗰陣十零歲啊初戀啊， 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啊嘛。咁我嗰個浪漫嗰個位咧，就係、是、佢雖然紅咗，佢都寫信去揾，即係寫信去英國去揾呢個女仔。 哦， 咁然後睇呢個先。啊，對唔住，係嗰個女仔見佢紅咗，寫信去問你仲記唔記得我、啊？ 哦，咁啊好唔同喎，同頭先 係好唔同，係係。但係佢係有回信。 哦，系 即刻回信， 系系、嗯、 就话我梗系记得你啦咁样啦， 嗯， 咁但系咁佢好忙碌啦，咁所以就冇即刻去嘅翻英国嘅见呢个女仔啦， 嗯， 咁到佢有机会去英国宣传佢电影嘅时候，佢就即刻揾呢个女仔啦， 嗯， 咁但系佢呢个女仔原来喺佢收到查理回信嗰年咧，因为感冒死咗， 吓咁戏剧性嘅， 系喂嗰阵感冒 好大件事啊。 嗰陣感冒係冇藥噶嘛，即係 等於中國嗰陣時咩傷咩風寒啊，定唔知乜鬼樣噶嘛，好大件事噶嘛，覺得。 咁所以我覺得咧，佢一直即係即係我懷疑啊嚇，即係我用我讀咗少少嘅心理學，因為佢太美好啦，佢嘅初戀對於佢嚟講，而且又得唔到咧，佢一直就係掛住嗰個形象嘅。十零歲嘅初戀個感覺咯，咁、所以佢遇親嘅都係啲十零歲啊咁樣。咁另外就係講政治啦，陣再講啦。佢點？我會覺得算唔算係一啲都算係一啲政治嘅迫害嘅。 嗯。 咁嗱，咁首先講佢第一次嘅結婚咧，即係佢每一次結婚都俾人分咗不少嘅身家嘅。咁佢應該結咗成四次婚嘅。咁、所以就係二分一啦，就變咗四分一啦，四分一變一分一。 咁佢到老嘅時候咪好窮咯。 都咁都咁，我谂佢又唔系好穷，因为 分几多仲有， 因为头先讲咧话佢已经系有钱，即系佢嘅人工啊，每一年嚟讲系有钱过美国总统，因为佢计翻咧，嗰阵佢一年系赚而家嘅折翻，如果而家嘅唔系个叫汇率，即系 inflation 计咧，即系咁多年咧吓，佢一年应该系有成千几万嘅美金嘅收入，一年 即成亿， 但系佢红咗咁多年， 系 啊，咁所以我谂佢都系非常有钱嘅。不过一阵咧可以讲下咧，佢每一次咧嘅婚姻啦，同埋每一次佢被分身家嘅过程啊。 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做挂，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不散，城外许多人身伤痕，仍独自那人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让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却被困，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承受每夜恶梦渐过，同却一个窒息的恐怖到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外几多人住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剪夹也不深入， 藏至今。若被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走人。不管远近，伤心请走慰问。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远丢，漆黑心烟中走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 听过有邓小巧的《与人同行》。阿敏大人就讲到呢个查理卓别灵嘅感情生活嘅， 系 系就 但系好赶时间嚟噶， 系啦，咁我哋系咪 skip 啦？嗰四段婚姻， 咁又唔系，要觉得要讲下噶。咁佢1918年咧，咁佢就娶咗佢第一位太太啦，叫 Mildred Harris 啦。 系 咁嗰阵时呢位新娘子咧系16岁嘅啫，吓咁啊，即嗰阵 佢都好后生啫，不过应该1918年系嘛？ 佢其实咧佢好犀利喎，佢系由一个古装人咧，系做到一个现代人嘅， 因为跨世纪嘅， 佢做到88岁啊嘛，佢出世 十几岁做到88岁， 佢出世嗰阵咧就系维多利亚时代，讲紧系讲紧1889年，而即系佢逝世系1977年，咁所以佢系由古装人咧做到现代人嘅，咁要1889，佢20多岁啦，系第一次结婚嘅，咁样咁嗰但系都大十年嘅叫做，咁、 哦、 你而家啲人就比较开放啲啦，冇乜所谓啦咁样。咁咁呢位新娘子咧，就點解可以啊？我就想問你哋，如果咧你真係喺查理嘅年代，你可以做查理電影嘅女主角，或者佢個老婆，你會揀邊樣？ 老婆， 女主角。 好，咁跟住我哋听埋落去，睇下边样傻啲啊！ 佢老婆可以分身家、啊， 咁我未必中意佢啊嘛。 咩话靓仔嚟噶嘛？ 咁佢就成日咧就同好多女主角咧，即系好啲女主角好容易做咗佢老婆嘅。咁嗰个16岁咧，佢就系、是、开头咧就系话同佢有咗吓。即系差啲我有咗啦，咁样差啲就唯有就同佢结婚啦。 即系第一个老婆， 第一个系啦，系啦，阿 Mildred 吓。咁但系咧，结咗婚之后咧，原来咧就话嗰、那个怀孕咧系假嘅。 哇，咁真情嘅呢啲， 为咗分身家，为有个仔， 系我个肚系假嘅。 即系你公你啊，婆说婆你啦。咁但系差啲梗系唔开心啦。但系唔开心得嚟咧，男人就系咁噶啦。咁 都有第二個 BB 嘅，你幾唔開心亦都係搞嘅。咁但係第二個 BB 出世嘅時候咧，就好快夭折啊！ 哎呦， 咁所以就令到查理覺得好傷心。因為其實我諗佢都幾中意細路，咁佢嗰跟住佢就拍咗嗰套咧《查理與小孩》啦，特揭啦，就係講嗰個嗰個流民咧點樣去照顧一個孤兒仔啊，即係孤兒嘅小朋友啊咁樣嘅，係好感人嘅嗰一套戲咁樣。咁但係因為基於咧，其實佢都唔係一個好乖嘅老公啦，佢個老婆咧就係獨守呢一個空位啦，咁所以咧就佢就要求離婚咯。咁而查理咧亦都咧即係梗係想，因為佢都覺得婚姻咧就令到佢創作唔係咁如意順利，咁所以都俾咗好大筆錢咧佢咧， 你走啦， 你走啦咁樣啦。咁但係咧佢都未驚喎。咁啊去到查理睇先35岁嘅时候咧，佢咧就遇翻咧一个以前佢嘅遇过嘅童星，而嗰个童星咧就喺头先嗰个查理遇小孩嗰度咧就系演出过嘅，嗰阵佢可能系讲紧12、13岁嘅啫。咁而家今年佢到16岁啦， 亭亭玉立啦， 系啦。咁啊查理就 cast 佢咧就做本来啊 cast 佢咧做呢、這、一个淘金熱啊 ，The Gold Rush 啊，咁但係本來嘅女主角咧就成為咗佢嘅老婆啦，而點解咧又係有咗啊？ 又有咗， 係啦。咁但係因為 佢都幾中意青春少艾嘅喎， 係啊，所以我已經同佢打咗個底啊，唔知佢同佢初戀有關，佢得唔到嘛個初戀，好傷感啊嘛，佢要攞翻初戀嘅感覺啊嘛。咁但係因為佢個年紀太細咧，佢喺當時喺加州嚟講咧，如果佢哋咁樣咧，就會俾人告嘅， 因為佢唔佢12、13岁， 唔係佢唔係佢12、13岁認識，因為之前佢識嗰陣係12、13岁，到佢結到佢哋 再相遇嘅時候， 親密嘅關係嘅時候已經係16岁噶啦，咁咧就又。但係16岁都係太合黨佢哋嗰個 law 嚟講啊，佢法律嚟講都係太細嘛，都會俾人控告，咁所以佢哋走咗去墨西哥結婚啦。咁跟住就生咗兩個小朋友，但係查理都係唔係成日翻屋企嗰啲嘅。咁咧呢位第二位太太叫 Lita 啦，咁 Lita 咧又係咧就申請離婚啦，咁然後咧仲有咧就好幾廿頁嘅紙去申請離婚嘅，咁但係嗰、那個離婚申請書入邊咧，即係梗係數亞沙查理嗰啲不是啦，咁就俾傳媒咧就得到咗，咁就知道佢有好多唔好嘅嘢，咁跟住阿查理就快快脆脆搞掂啦，跟住然後咧就俾咗好多錢呢一個老婆啦，就係被即係當時嚟講咧係美國最賠償得最大的離婚案嚟嘅，咁所以可能阿莫莉都 係啊， 莫莉有莫莉嘅原因嘅， 係咯， 係啦，咁跟住跟住其實佢合作嘅女主角咧有好多都同佢有緋聞嘅，咁但係咧佢最尾咧就係情歸一個18岁嘅女仔叫 Una 嘅 ，Una 咧個爸爸咧，我諗開頭知道同查理一齊咧都唔係咁開心啦。佢個爸爸都係一個劇作家嚟嘅，咁啊 Una 同佢嘅婚姻咧就 last 咗18年啦，但係佢都好 productive 喎，就係生咗8个细路。 哇！ 但查理嗰陣時幾多歲先？ 查理同佢喺埋一齊嘅時候都30几、40噶啦， 都唔係好大個啫。 係啦，咁但係佢中途咧都遇到一个女士嘅，嗰、那个女士又系同佢有啲暧昧昧啦。咁跟住呢个系大概系1940年代嘅时候啦。咁嗰个女士就话：，我同你有咗个 B， 有咗个 B 吓。咁跟住，但系查理话我哋分咗手噶咯，个 B 系咪我噶咁样咯？咁跟住来来往往啦。但系因为查理始终都系一个名人啦，佢就唔想有咁多嘅。狗仔隊繼續去追呢件事啦嚇，咁後屘咧個女人咧真係唔放過佢啦，亦都 作咗一筆錢 佢啦咁啦，哇，先可以咁樣講咧個官判嘅啊，咁係如果官判咧，咁可能有公義嘅存在嘅， 咁即係個仔真係佢嘅應該 係啊，都要佢養到21岁嘅，咁但係另外咧就係呢個就係即係女人咧係會係佢嘅快樂，但同時佢嘅煩惱啦。咁而佢咧嗰陣咧，佢係比較咧傾向中意一啲即係佢幾中意共產國家嘅。例如佢話啊，好想去中國嗰度住啊，去旅行啊，或者佢係好同情即係俄羅斯嘅。咁但係當時咧，其實美國係有個風氣啦，我唔知道有冇聽過麥卡錫年代啦。佢哋個電影圈度咧係好怕啲人係共產主義嘅。咁 咁嗰陣咧就FBI 就開始查佢啦。哇，到底佢係咪去同情啲即係共產主義者啊咁樣啦？咁、有查理咧，佢去咗英國做宣傳嘅時候，佢就收到個消息，就話如果佢再翻去美國啦，其實佢我咪講咗，其實佢都係揸住英國護照噶嘛，佢申請過美國嘅嘅身份噶嘛。咁咧，佢話如果佢收到個消息就係佢如果佢翻去咧，佢咧就會俾人拘捕啦，兼要上庭去審判，即係點啊？去叫即係嗰啲叫聽證會啊，俾人審下咧，到底你係咪即係同人哋合謀啊、出賣國家啊等等啦。咁差你知道咁嘅情況啦，梗係就唔翻去啦。咁所以咧，佢有40年咧就係離開咗。美國嘅，咁佢後屘咧再即係佢離開嘅時候咧，佢就冇喺英國，佢就去咗瑞士。咁我諗係因為當時瑞士都算係一個叫中立國家啦，咁佢就可以喺嗰度靜靜地啊，同埋冇咁多 fans 去騷擾佢啦，咁啊過一啲都幾悠哉悠哉富裕嘅生活啦。咁但係喺嗰段期間咧，佢做嘅電影咧就唔係咁受歡迎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佢自己又係好唔想咧做一啲我呢好想佢做嘅嘢，就係、有聲電影啦。佢覺得因為佢覺得譬如動作咧係全世界人都明啊嘛。如果你一加咗個語言落去咧，咁可能有啲人就要睇字幕啊。而佢又覺得唔係咁得心應手嘅嘢嚟嘅，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令到佢好裹足不前，就做即係佢諗咗好耐先至做唔做有聲電影嘅。 但其實個時代都即係轉變緊噶嘛。 係啊，佢後屘嗰兩套都後屘都兩三套戲都係有聲嘅，但係真係冇佢以前嘅電影咁咁受歡迎啦。同埋佢都可能經歷咗好多政治嘅點講啊？困擾啦，同埋女人嘅困擾啦，咁佢就因為美國咁樣對待佢咧，佢又曾經講過，佢話我以後都唔會翻美國噶啦，就算咧佢耶穌啊做咗美國總統啊，我都唔會翻噶啦咁樣，咁但係結果咧，隔幾年佢都會翻，即係佢都有翻， 係 喺1972年咧，咁點解佢會翻咧？ 為咩咧？ 因為攞奧斯卡。 哦， 俾咗个奖佢， 嗰啲咩终身成就奖 系啦，就俾咗一个终身成就奖。 咁有冇即刻拉佢啊？攞完奖 冇啦，嗰阵已经 都过咗咁耐咯， 过咗好耐啦。咁所以有时点讲喺佢嘅身上都睇到一样嘢咯。有时政治嗰啲嘢咧都系即系点讲都有个 trend 嘅，一期期嘅，即系佢哋因为某啲嘢唔中意你啊，但系隔几十年咧又话你 OK 咁样噶， 就俾翻个奖你啦， 又俾翻个奖你啦咁样系啊。 好啊，咁啊，今晚就了解咗呢个查理卓别林。嘅时间就嚟去到晚上嘅11:30钟，先听一节新闻，翻嚟仲有半个钟头嘅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郑玉华表示，按他对《港区国安法》公布的草案说明内容理解，当中所指由特首指定若干法官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案件，是从不同的阶级，由裁判官、区域法院以至高院列出专门去处理涉及国安案件的法官名单，而并非某些人所指是特首指定那一名法官去审案。郑玉华说，本港例如在商事法庭都会被一些法官专门处理这类的案件，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有专长，写案例的时候也都会更加清晰，强调法官只会按法律和证据审案，认为有关安排不会影响法院的司法独立。消息指，本港再多16宗由外地输入的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全部来自巴基斯坦。卫生防护中心较早前公布，今日新增30宗外地输入确诊个案，并冇本地个案。新增个案都在潜伏期内身处外地，绝大部分人到过巴基斯坦，只有一名男患者到过菲律宾，他报称住在湾仔轩尼斯道移民局。另外，中心表示，一名58岁男子前日在菲律宾确诊。昨日由当地乘坐国泰航空 CX906 的经济舱抵港，然后由机场直接送往玛丽医院治理。 总理李克强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视像形式举行中欧领导人会议，双方重新致力在今年达成中欧投资协定。李克强强调高度重视同欧盟的关系，指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合作远超竞争，共识远超分歧，愿意同欧方在世贸改革等的问题上保持沟通，建设性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深化疫苗和药物研发等的合作，共同努力早日战胜疫情。李克强又说，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致力为各国企业创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希望欧方同样保持贸易和投资市场开放，放宽对华出口限制，认为中欧扩大双向的开放可以更好实现互利共赢。渔护署在香港南面水域放回七只陆海龟，其中三只是渔护署早前执法的时候检获，另外四只分别在榕树甩、大浪西湾和乌溪沙附近水域救获。所有陆海龟曾经在海洋公园暂住，由园内兽医详细评估，并接受持续观察和护理。渔护署说，七只陆海龟体重介乎7至48公斤，他们经海洋公园兽医评估认为健康良好，适宜重回大海生活。渔护署在他们回归大海之前，为陆海龟植入晶片和扣上合金标志以辨识身份，并在背甲装上卫星追踪仪，追踪动向和觅食地点的位置，收集数据和制定适当存护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852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99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86，瑞士法郎0.948，加元1.355，人民币7.069，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7.93美元，卖出1,758.7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星期三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今日又嚟到礼拜一嘅塔罗 Rainbow 时间， 系啦，咁我哋有 special 啦，咁今个礼拜请到嘅嘉宾有神光第一线嘅彭爷爷，彭仔。 嗨，好眼瞓， 我都觉得好奇怪，点解你会走上嚟噶？你瞓啦，好唔好啊？ 咩啊？唔系，我哋二台六月新一分啊嘛， 系啊。 咁啊冇咩好玩，咁咪大家啲人啊走嚟走去，咁咪好好玩咯。 你咩意思？冇咩好玩先嚟我哋节目？ 唔系，我自己自动请缨嘅， 系 大头罗网嘅， 肯定系咩噶？自己有私心嘅。 系 啦，以我认识嘅程振鹏咧，佢系好笃信呢一啲星座运程啊，嗰啲珠帘运程啊，咩塔罗星象啊咁嗰啲嘅。 系啊系啊，拜神啊。 系啊系啦，佢做齐噶。 系，所以 Rainbow 啊，即系今日有啲咩咧？见到啲牌咧，不妨就直说， 佢受得到嘅。 系啦，直接讲就得噶啦，好似平时对我哋两个咁。 等我打个招呼先，好似好冇礼貌咁样。各位耳大听众，大家好啊！晚上好啊！我好少可咧咁夜唔瞓咧，就喺呢个时候咧出现嘅。 系啊， 咁系两位主持人好啊！敏感时刻边鬼个咁夜打电话嚟啊？我啊要做呢个敏感时刻嘛？你都真系咧好烦嘅，真系又你万记得就系有呢啲烦恼啊！阿 Rainbow 姐姐你唔系阿 Rainbow 妹妹，你唔好见怪吓。 佢谂住 佢哋对你好唔好啊？ 唔系咁好，不过我 唔系对你咁好，你都肯做啊？你真系深明大义。 唔系佢都系睇钱份上， 系啊系啊， 冇可能啦！香港电台边有钱噶，系都知啊。 唔系啊，可能好好咧。 你话我有钱就话啫。 我真系想阵间问下咧，其实咧阿彭爷咧私底下 身家 咁有 钱， 副身家有几多钱？ 系啊。 咁你第一个问题想问咩啊？ 哦，而家進入正題啦，係咪？ 係啊，冇乜時間㗎啦。 又冇時間？ 係啊，話咗你兩分鐘啦，你而家得翻八分鐘啫。 咁咪爭取時間咯。 係啊， 咁我可以問咩範圍㗎？ 問半年好啲嘅，因為我哋少見 啊 嘛。 未來半年， 冇錯。 哇，咁樣好野心大喎！我其實諗咗一條題目㗎，不過如果你話係呢個睇塔羅牌係未來半年咧，我即管問啦。 係。 个企图都几大，我几时可以做处长啊？ 你真系觉得半年里面一跳跳到做处长？ 哇，咁有可能你好难估啊！而家 你而家系咪睇小程振鹏啊？ 唔系， 我就唔够胆笑得咁大声 啊！你明唔明啊？我意思即系我觉得佢只需要七个月就得咯，六个月未必得，但系第七个月就得啦。 好，抽两 抽牌先，鹏仔。 好，而家我面前就有好多塔罗牌系。 冇错。 点样抽法？ 抽两只，你拣两只你中 意。吞佢出嚟咁样。 冇错。 使唔使谂住啊？又是再 谂住升处长，升处长，升处长。 谂啊谂啊谂啊！呢个问题难啊！ 阿 Rainbow 系咁样震晒咩？就摁下摁下，谂啊谂啊！ 你知唔知 Rainbow 真系对你最好啊，鹏仔？ 点啊？ 之前小白同天怡佢话得啦，你乜都唔使谂啊，求其抽啦咁噶。 系啊，求其抽噶。 有气场噶嘛人？ 系啱。 啊，真系啊！阿 Rainbow， 我抽呢一只吓。 好啊。 原来鹏仔 吞佢唔出嚟。 鹏仔同阿 Rainbow 都系一样嘅，咁襟捞 呢只。 系啊，我你。你都掂埋我隻牌嘅， 唔係因為你係要呢隻啊嘛， 係啦， 係 跟住我要兩隻係咪啊？ 係啊，抽一隻， 好呢隻呢隻呢隻， 好， 好抽咗兩隻啦，我喺中間偏後半部分， 得㗎，唔使講嘅呢啲， 好， 我等聽眾有啲想像啊嘛，係咪做廣播㗎你啊？ 好，邊一隻嗱？呢兩隻牌裡面邊一隻代表你？邊一隻代表你有冇機會做處長？ 嚇，有分別嘅咩？ 有，因為你自己個運程。 哦，边一只代表我？ 可能 呢只代表我。左手边一张卡 代表你， 代表我。 咁就 右手边嗰张就代表我，是否能够升任做处长？ 定系嗰只系处长？ 呢 个位啊， 唔系佢呢只系 我中意拣，我真系自己啊。 嗱，咁就咁样嘅，嚟紧半年冇机会做处长啦。 点解啊？ 唔系因为。因为完全冇机会咯，呢牌 我哋 系点解啊？呢张牌写咩？写咩？ 嗱，第一只牌咧就系话你烂船啊，即系烂船咗三分钉嘅，不过暂时未去到呢个地方可以做到处长嘅。咁但系咧，处长呢个位置同你有冇可能咧？暂时都睇唔到有可能性嘅。咁但系我自己觉得 呢张牌叫咩 ？Six of Wands 啊？ 佢系其实佢系如果中文咧就系六嘅权杖。 权杖 六，呢个系九嘅权杖， 六个权杖解 咩？哦 ，number nine， 系啦，六个权杖咧就系讲紧佢喺呢只船上面啦，遥遥无期，未睇到未来或者未睇到上岸嘅地方。 即系我上咗船，但系又唔知去边咁样。 冇错， 但系唔紧要啦，你而家喺豪华游轮， 即系浮浮沉沉。 唔系，头先 Rainbow 先讲完话呢只系烂船嚟噶， 因为佢系一只好。 只可以載到自己嘅船。 係啊，因為睇個塔羅牌咧，嗰架船咧真係好細啊，只一個人坐咗喺度咋。 你覺唔覺得好孤獨啊？而家 你使唔使我哋陪你啊？ 唔使。 咁但係咧，另外一隻牌啦，咁樣就係代表，雖然你而家做處長未有呢個機會，咁但係你好得民心嘅，因為 何以見得啊？ 花花 哦，係喎，呢一張牌咧，佢好似一個樹林咁樣咧，就有一條條樹框嗰度就好多啲花花，連嗰個人啊，即係張牌裏面有個人咧，都係成身都係花嘅，咩意思呢？ 因為就代表其實大家對你有好多祝福啦，或者大家就會覺得、其實你好親民，好似花咁，你飄住好多香味啊，令到我同你一齊相處舒服嘅。 哦，啲花朵係代表呢一種， 你有一種好嘅氣場去吸引大家去信服你嘅說話。 係啊，係啊，係啊，真係 咁準嘅。 系咯，我都覺得好準啊！點可以準到咁嘅咧？ 係啦， 好信服彭仔噶我哋。 係啊，所以其實雖然未有機會， 不過 佢唔就呢套 㗎。使乜做呢啲嘢啊？ 佢唔就呢套㗎。 你做少啲咧，就會易行啲一條路。做得太多佢啊！ 我 阿 Rainbow 你話咧， 我好少見佢， 係一個禮拜見一次都想咩啊？ 過謝咯，你而家係咪 啊？咁又幾得意喎，又講得幾中喎呢張 Number Nine 呢張嚇， 好有民心。 多唔多人係可以抽中呢一張 Number Nine 九嘅權杖？ 自己本身就 其實咧呢副牌咧好少帶出嚟同大家玩嘅。因为佢，因为咧，因为点解咧？系因为佢呢副牌好容易受损啊，所以其实唔多人抽过呢副牌 咯。受损嘅意思， 因为其实每副塔罗牌咧喺洗牌啊或者系使用嘅过程里面咧，容易会有折痕啊，或者佢呢啲金边会磨蚀， 即系好似劳损咗佢。 冇错，咁但系因为你系一个特别嘅嘉宾啦，咁其实我哋每一集都会拣特别嘅牌，咁你呢副牌咧系特别版绝咗版冇得卖噶啦，咁所以特登拣。呢副塔罗去俾你试下咯。 哦，有冇名堂嘅咁样去？ 呢副牌咧，佢叫灵镜塔罗。咁、但系因为我系第一代，每一代咧佢都会有一只特别嘅牌喺里面。咁叫我哋叫空白牌啦，嗰啲就代表哇，你有好多可能性或者好多机会。 即系百搭。 冇错。咁而我系第一代啦，咁所以呢副牌就已经绝咗版噶啦。 哦，咁会唔会传落去噶？副牌你系第一代，就唔会有第二代噶。 唔系，佢出咗。 哦。 即系人就。 嗯，台个 系啊，因为你系特别嘅人 啊嘛。多谢你咁重视我啊， 当然要啦， 够啦佢两个，我哋快啲帮佢问第二条问题啦。 系啦，即系尊贵客户既然嚟到咧，再抽多张牌，不如呢条我哋帮你问啦。 点解啊？ 我哋想知嘛。 唔系，我想知道， 即系人哋想知我嘅嘢都会准嘅咩？ 都可以嘅，不过佢哋不嬲都八卦噶啦。 系啊， 好，咪问下咯。 我想知道佢嘅姻缘啊。佢而家嘅爱情顺唔顺利？ 咁你有冇伴侣先？ 有， 我哋而家有伴侣嘅，好。 好紧张啊！我 拣三只，抽三只， 谂住佢，谂住， 谂住，谂住， 抽三只咁多嘅， 一只人， 因为一只佢啦， 一只人哋，一只， 一只嗰个伴侣，一只就系佢自己，一只佢嘅爱情运。 哦， 三只啊！第一隻是乜嘢啊？ 冇所谓，一阵先拣嘅，你抽晒。 呢个是我自己啊。 好啊。 好啊。 嗯。 好。 跟住咧就是伴侣啦，系咪？ 中间抽就系伴侣。 伴侣。 伴侣。 然之后跟住就是爱情运。 冇错。 运喺呢度运啦，运运。噔噔。运运运运运运运，抽咗。 好。 嗯。 运。哇，好有色彩喎，爱情运。 系咩？系咁解咩？ 我唔知啊，我乱噏噶咋。 嗯，睇边样先啊 ？Rainbow 开咗牌啦，而家 吓。首先咧就睇你自己先嘅，咁咧我哋眼见到呢 张系乜嘢牌 啦？其实佢叫倒吊人，但你冇咗个头，所以其实咧就代表你嘅伴侣有阵时都会令到你几辛苦嘅，因为咧佢 啱啊， 佢嘅睇法同你嘅睇法未必一致，咁所以咧就可能佢都有少少。 冇佢扶啊！ 花渣啊，同埋有少少，你唔系上牌咯， 唔系你话 下巴啊，你 系下巴， 我即系我俾人食啫， 爱情下巴王， 你系下巴嚟嘅， 即系俾人食住啦， 冇错，因为对方抽到只超靓嘅皇后牌 ，Oh my god！ 系咪真嘅？系咪道出咗事实啊？ 对方咧， 睇嚟系啦， 对方咧其实系抽， 万一仲要睇到咧，彭仔系想反转嘅，但系做唔到。 咁咧呢个牌你见到啦，佢好多哇，佢其实想点都得，佢好有自己嘅睇法啦、固执啦、文质啦，你未必改变到你嘅伴侣。所以有阵时就唯有唉顺住你啦，你想点就点啦。因为我讲咗我意见啦，但你又唔听，咁点算呢？咁、样。 因为呢个代表伴侣嗰张牌咧，其实就系好似喺个喷泉度喷咗啲泉水出嚟， 俾晒你嘅爱佢噶啦。 嗰、那个系代表我啲爱啊！ 你嘅爱，哇！你真系 如泉涌咁样， 冇错。 但系就俾晒佢， 冇错。 但系佢好似好冷，即系， 但佢未必俾翻够足够嘅你咯。 因为喺个泉水度坐咗一个类似女性咁嘅形态，但 系 好酷嘅。 系因为你 佢揸住杯酒、哦。 因为咧，如果两只牌比啦，你见到你有食人鱼咧、就好似成日都俾人恰啊恰 食住咯，咪食住食住咯，即系。 咁但系咧，其实你个爱情运好唔好咧，就七彩缤纷 嘅。系咯， 即系代表咩？你好有观众缘，不过你爱情就麻麻啦。因为呢就系、 但呢个唔系讲爱情嘅咩？ 但因为佢系对身，就代表佢会为大家照耀。 哦、 但系可能照耀。要万物啫嘛，但系你冇为你自己着想。 系啊，哎呀，我个人真系太过 牺牲自己 啊！ 系咪即是话咧？佢喺佢伴侣得唔到嘅爱，喺群众心目中都系我哋 冇错冇错， 可以俾翻佢。 冇错， 唔怪你哋咁爱戴我啦。 系啊， 系啊， 你人缘又咁好。 多谢。 头先明明先话我哋唔应该咁样做，话我哋咁样做冇用。 唔系嘅，適合嘅時候 咪係咯，見人講人話啦。 係呢、段時間真係咧，好難做人啊，水逆啊，幾時啱幾時錯？因為係啦，咩叫水逆呢？就係、因為正正而家就係水逆。咁啊，既然 Rainbow 喺度啦，不如簡單講下咩叫水逆？ 水逆就代表水星逆行。其實咧，我哋喺天空，冇錯，天空裏邊咧，其實有好多行星嘅。呢啲行星嘅逆行嘅時候就會影響我哋人類嘅情感啦、或者可能某一啲部分嘅運程。而水星咧，佢系掌管沟通啦、情绪啦，同埋科技嘅。咁所以可能有啲人就成日都话啊，水星逆行嘅时候会坏电脑啊，或者成日坏啲 WhatsApp 啊，或者会突然间电话轻轻嘅机就系咁啦。 哦，咁会 last 几耐啊？ 其实咧，佢 totally 咧就会 last 一段。由6月19号去到7月13号。咁所以呢我哋而家已经系。冇错，我哋而家已经系水逆嘅期间㗎啦。咁、其实水逆期间呢我哋需要审视自己啦。今次嘅水逆呢比较偏向呢系会去令到你去问自己其实我做得够唔够好。或者点解咦其他人会咁样睇我嘅系咪我做得不足呢佢一种自我审视嘅机制嘅时间。咁、所以我哋今次心理测验条问题呢就问今次水逆啊究竟对你嘅情绪有啲咩影响咁答案 ABCD 啦你哋揀咩呢 同一时间呢所有听众们呢我哋都已经上载咗呢四隻牌呢上去我哋敏感时刻啦同埋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㗎啦。大家都可以上去同我哋一齐呢就玩呢个心理测验。心理测验就係头先 Rainbow 话啦水逆嘅时候最影响自己嘅系乜嘢咁不如阿鹏你既然嚟到我哋敏感时刻我哋嘅贵宾你揀先啦。 即系四张牌 拣边一张？ 一张 合眼缘嘅，你觉得 系啦？ 我拣呢个第 B 嗰张，呢张系 B 啊？ 呢张系 B A B C D。 好 B 嗰张我系拣有个男人嘅揸住个盾牌。 我拣 C 有个女人，有好多菊花围住佢。 好， 哦咁我拣 A 啦。 好，咁其实水逆咧拣 A 嘅朋友咧呢只系皇帝。 哦、 所以其实咧会对你份工作好影响嘅、可能咧你会 令好嘅先， 系叫做 The Emperor。 系啊，咁其实咧你见到佢有个恶魔头喺度啦， 系啊， 咁其实咧就代表你自己对你自己嘅实力或者你对你自己嘅能力会觉得有啲不足嘅、你会问翻你自己，其实我做得好唔好啊？我做得够唔够？所以其实呢只牌咧就比较偏向系因为自己导致个成绩个结果做得好唔好嘅。但系你话啊，你。呢段時間最影響係自尊心啫，唔係其他問題。 不過呢個年年都係咁噶啦。 即 係 去到呢段時間，佢就懷疑自己嘅工作啦、工作能力、工作表現 或者前景啊咁樣啊。其實我做呢份工作有冇前景㗎、 即係係咪諗啲嘢會比較實際啲啊？ 冇錯，或者佢會覺得，我真係儲唔到錢喎、咁樣咯。 係阿鵬， 你儲唔到錢就緊㗎啦。 阿鵬 都唔係水唔水逆啦，水尾啦直頭。 好啦，咁啊呢個有冇建議俾我啊？ 其實咧，如果你話建議。 意呢，我会觉得因为抽到隻牌你见到好色彩缤纷嘅，所以其实搵多啲课外活动做，或者搵多啲私人时间踩单车呀，做下运动，咁就会令到水液对你嘅影响会减少， 即係俾返啲娱乐自己， 冇 错， 冇諗乱諗嘢咁多啦， 冇错， 因为始终都系其实自己信心问题咋嘛，即唔系佢真系唔好嘅， 冇错啦， 好到第二隻啦， 好到第二隻啦，其实嗰隻系隻窗， 我揀嘅，我揀嘅， 仔揀嘅， 咁呢隻咧其实会见到佢呢度有隻窗啦，咁就代表哦呢段时间咧记住， 嗰个唔系盾牌嚟噶， 唔系系窗嚟嘅，呢个人制紧 window， 因为呢度整紧间屋啊， 我系砌紧砖， 冇错。嗱，记住各位同事，我哋细声啲讲，咁呢段时间咧佢嘅情绪会差啲嘅，咁讲嘢就要小心啲啦。 吓、哦，我啊，我个情绪差啲， 冇错。 咁又系喎， 拣 B 嘅人咧就会突然间觉得，喂，点解你做唔到我讲嘅嘢噶？点解你反应咁慢噶？佢、哦、会突然之间嫌弃大家反应慢啦，或者迟钝嘅。 系啊，头先嗰段对话已经睇到啦。讲咩我都唔啱嘅， 咁啊 Ringo 啊，而家喺呢张牌上面咧，嗰、那个男士喺度砌紧砖，呢间屋嘅男士系咪代表我啊？ 冇错、嗯， 我喺度砌紧砖屋， 所以你系努力紧啦，你就觉得其他人，咦，我咁努力啦，点解你哋做唔到啊？跟住我嘅节奏得唔得啊？ 即系比较扯啦呢一排。 冇错，所以各位同事记住 啊，同埋 系啊，各位同事记住啦，佢嘅解决方法咧就系揾人发脾气嘅，咁、 哦、 所以咧 系咩？ 因为差多 即系俾佢发泄啊， 佢会发。出嚟嘅，所以大家记住，譬如开完会啊，或者有啲咩 即刻闪人， 冇错， 会你话 系啦， 闪得就或者避开我系冇啊， 唔使避开，因为避开你，你又会问做咩啊？好耐唔想同我倾偈。 嗱，我想问下，如果真系个个避开佢嘅时候，佢会唔会孤独感，令到佢嘅情绪就更加乱咧？ 会噶，佢中意同人倾偈嘛，咁所以你见到佢有五颜六色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发泄完就冇事啊。你揾一个壮丁俾佢发泄完，咁其实其他人就安全噶啦。 我即系喺出面猜书再拱佢入去。 哇！但系呢张宝。旧嘅牌咧，我见到系咪蛇嚟噶？有一啲 系啊，所以你就系要揾人咬咯，即系你要 噬你啊！快俾我噬两啖啊！ 就冇事， 冇事啦， 锯晒，锯晒。 到 C 嗰只牌啦， 好到 拣嘅 Kitty 啦， 有个女仔， 好多花啊嘛。其实呢段时间咧，反而对于嚟讲影响不大嘅。所以如果拣 C 嘅朋友，可能最多系电话坏下，或者可能 电话坏都好大件事。 唔系，你记唔记得上次我哋唔知水液定系咩嘅时候对上嗰次咧？你都系冇事噶， 其实影响不大。咁所以对于嚟讲，可能有啲电子仪器啊，要小心啲啊，或者成日唔记得带嘢出街啊，咁样。 按 panel 啊，小心啲啊，带 hand 机啊。 哦，咁交俾你啦，冇你。 系啦。 喂，但系我想话咧，佢咧就有个女仔拎住个手袋噶嘛，喺啲花上。 唔系手袋， 嗰个咩嚟？ 花嚟，水壶嚟噶。 我因为我调转咗睇，我淋花，即系佢系咪灌溉啲花就？ 即系佢冇乜特别，佢继续过翻自己生活咯。 好悠闲啊， 冇 错， 好有自己节奏。 不为所动。 佢都仲戴住顶草。好冇咁，好似去旅行咁。 好舒服咯，佢真系，所以揀C嘅朋友影響係最細嘅、 但其實應該你嘅生活唔會舒服噶。 但唔慘咯，我知足咯，即係種下花咁樣， 勞住自己生活咯。 啊， 咁跟住揀D嘅朋友咧，可能。愛情就會有影響啦，因為呢隻牌咧，你見到有條橋啦，有個人望住個月亮啦，咁就代表哦，其實你呢段時間嘅情緒好容易自己會亂諗嘢，會覺得啊，對方其實仲愛唔愛我，或者對方仲要唔要我，所以揀啲嘅你咧，可能喺愛情啦或者人際關係咧嚟緊會有啲影響，你自己只要唔好亂諗嘢就冇事噶啦。 係，成個構圖咧都好似好孤單咁，一個月光，然之後一條獨木橋咁樣，一個孤独嘅人咁样企喺度， 但其实再抽只 suggestion 啦，嗱， 有乜嘢嘅建议咧？ 佢嘅建议咧就系话，只要你开心，你见到有啲花啦，咁有个人就去游水啦，其实代表啊，不如揾啲真系活动做下，分心，或者你去睇住对方，可能佢去做运动咁啊，你咪坐喺隔篱，令到有陪伴嘅感觉都 OK 嘅， 系、哦，但系呢、這个喺个塔罗牌当中见到嘅系一个女仔喺水度、 所以 咁嗰个陪伴咪即系揾个女仔陪伴咧， 都得闺蜜。啊，或者可能真系，如果你是男仔拣啲，咁、你咪揾翻你女朋友咯， 揾、个红颜知己， 冇错， 啊，几好啊呢？ 咁啊，水逆嘅时候嘅影响咧，四只牌咧 ，Rainbow 都解答晒啦。咁、今日咧亦都好开心啦，阿鹏上到嚟啦，令我哋了解多咗啦， 好翻去瞓啦， 系啊，我哋要回避佢啦呢个时候， 心情唔系几好 系啊， 唔系嘅，听完阿 Rainbow 咁讲，我都安乐晒。 不如我哋帮你审问噶，又唔见你 thank you 我哋， 得啦， 我哋收咗钱噶， 有良心噶你。